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Yeah.

诉说。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，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，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，没有说再见，离别总是沉默。想起我，想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。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，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。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，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？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，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有我。我的年少有你，你的青春。 向前走，我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抖，舌根子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有几十亿暗号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云突然唱了些的歌，想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嘎里嘎啦啦哒哒哒哒哒上我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连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面子，它就像一只大鸡酒，看上去长长着娇羞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讨厌被冲突打伤口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了些的歌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。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哒连着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更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。爱上你的啦啦哒哒哒

很远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